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针对孩子的不同厌学原因，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疏解方式？对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的孩子，明确学习目的，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学习的目标，可以从一天的目标到一个月的目标，再到一学期的目标。目标不宜太高，也不宜太低，最好是孩子冲刺一把就能实现的。一个个目标实现了之后，孩子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有了目标，就要教会孩子做每一天的学习计划，做每个单元的学习计划，做每个学期的计划。在计划的指导下，孩子能够培养出学习的条理性，主动安排好自己的学习。对自尊心受挫的孩子，应该引导得当，及时鼓励。这个时候呢，家长要学会理解孩子的厌学情绪，了解他对于学习的看法，给他一个拥抱以及暖暖的安慰。丧失信心的孩子并不会立刻放弃学习，这时候家长要多肯定他，鼓励他，给他树立自信心。这样呢，孩子就觉得自己努力是被看到的，即使成绩一时上不去，也能在父母的肯定下继续努力。家长不要给孩子买读绘本。眼下一些低价盗版图书随着网购流入市场，深受读者喜爱的童书绘本更是重灾区。这些盗版的读绘本用料低劣，印刷粗糙，对少年儿童的健康和出版行业秩序造成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很多的盗版书是直接扫描正版，有的字识别成乱码，差错率很高。在某平台热销的绘本评论区，有多位消费者反映出绘本气味刺激。其实呢，盗版绘本使用的油墨和纸张与正版有很大差别，有的小朋友手摸过之后，有时候会在嘴里舔，所以油墨达标很重要。而盗版书呢，为了节省成本，一般都用劣质油墨，铅汞等重金属含量很可能会超标。另外，盗版出版物的纸张可能存在粉尘超标等问题，对孩子身体是有伤害的。经典神话《西游记》系列舞台剧《西游记之真假美猴王》来了，悟空为保护师父失手伤了人命，唐僧一气之下赶走了悟空，悟空受了委屈伤心而去。然而赶走了悟空之后，唐僧才发现自己错怪了悟空，但碍于师父的身份不愿意向悟空认错，而倔强的悟空也不愿意向师父认错。两个倔强的家伙明明都想重归于好，却都不想走出第一步，纠结呀，到底该如何是好呢？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9月21号，地点就在华侨城大剧院北京，目前还有90元的最低票价。大型童话木偶剧《木偶奇遇记》来了，慈祥孤独的木偶玩具师老木匠用木头雕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木偶，为他取名叫匹诺曹。美丽善良的蓝衣仙女赋予了小木偶匹诺曹生命，仙女姐姐告诉匹诺曹，如果他想成为真正的男孩，他必须通过勇气、无私以及诚实的考验。经过重重险阻，匹诺曹最终能够成功的蜕变成一个诚实、勇敢、无私的真真正正的小男孩吗？让咱们一起走进匹诺曹故事当中，一块去看一看吧。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9月24号和25号，地点就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博物馆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场所，这里收集着人类的记忆，这里珍藏着民族的灵魂，这里抵御着岁月的剥蚀，这里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博物馆教育是少年儿童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塑造美好心灵的途径。你知道吗？在专业美育老师的引导下，孩子可以重塑文物，创新艺术品， 把美玉变得有趣好玩，深深烙下自己的印记。那么究竟如何让博物馆里的展品活起来，跑到孩子们的心里？为什么说拥有发现美的眼睛会有更多的幸福感？如何让孩子爱上逛博物馆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博物馆教育推广者，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桃子老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博物馆美育的传播者，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桃子老师。欢迎您，桃子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桃子。 今天这一集啊，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画展当中的美育啊。我知道呢，您会带着孩子去参观一些画展啊，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像齐白石先生的画展啊。其实我们一提到齐白石先生呢，就会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画虾啊。那其实他本人呢，有非常丰富的这种绘画包括人生的这种经历，他的作品呢也是独具风格。那您在带领孩子们去参观齐白石先生画展的过程当中，您更重视的是讲他的这个故事，还是对他的这个作品的分析呢？ 就是一般我们带着孩子去看一个画展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以视觉为主，就是我们会先从作品入手，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这个艺术中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或者是他自己感兴趣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是会用视觉的方式对于作品的分析为主。但是对于齐白石呢，我觉得以北京画院目前在展的齐白石的这个展为例，我觉得他这个整个展览最感动人的一点，可能是齐白石到了90多岁依然保有一颗童心，当然这跟他的人生经历也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会从作品的分析入手，但渐渐慢慢引到说这节课我们最想传递给孩子的到底是什么，可能这个展览更多的是齐白石的这种性格，或者是他这种对于童趣的表达上。但是关于每个展览或者是关于每个艺术家，我们的一个怎么说侧重的点还是不太一样。 其实现在的孩子生活的这个时代跟齐白石先生当时生活那个时代已经有天壤之别了哈。那带领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去参观这个画展的过程当中，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启发他们，让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国画和我们自己的这个伟大的这个画家哈，对他的作品会感兴趣呢？ 我觉得孩子非常宝贵的一点可能是他的一个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可能会从这一点去引发思考或者是激发兴趣。比如说你看这个画中在画了一些什么呀，他们这些小动物之间你觉得给他们编一个小故事或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就是结合现在孩子自己的生活和已有经验，去让他分享一些自己对画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看待这种我们说可能比较枯燥的一个中国画的一种方式。 那比如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哈，比如说在看到哪一幅画的时候啊，会怎么样去激发孩子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画，它就是齐白石的名字，给它的名字叫做荷叶小鱼。但是就会让孩子自己在看的时候，你可以重新给这一幅画去起个名字，因为这幅画呢它展示的其实就是在一个大的荷叶下，这些小鱼呢也就是没太有透视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后面还有一只被落下的小鱼，所以很多小朋友就会起名，就是说一只被落下的小鱼，或者是小鱼排队，就是以这种起名字的方式，其实你就把这幅画它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怎么说呢结构，或者是它的一些内涵，其实你自己已经理解到一点点了。 就是让孩子自己去观察这个画作哈，并不是先入为主，先给他介绍画中都有什么，让他去观察，然后给这个画命名。 对，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啊，齐白石先生他的画作当中也是包含了浓浓的中国味儿，而且呢有非常多的自然的这样的景物。那在带小朋友们去参观这个画展的时候呀，您会怎么向他们介绍我们中国画的它的独特的这种韵味呢？ 我觉得国画或者是跟西方画它最直观的一个区别，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是色彩。就是它的色彩跟同时代的西方绘画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可能色彩比较的怎么说纯粹，它没有那么多的颜色。然后第二个非常不一样的点就是它使用的材料，所以我们提到中国画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墨，所以 想要去传达这种中国绘画的特点，一般会从两个最直观的入手，一个就是色彩，另外一个就是材料，就是这种艺术媒介。 嗯，是。那参观画展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小朋友肯定会有各种各样奇思妙想哈、啊，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有没有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啊、小朋友对画提出的这个问题，或者对齐白石先生这个画家啊，他的本人的这个经历提出的一些问题呢？ 我记得还是齐白石这个展，当时我们就看了一个黄色的，有点像昆虫，就是带翅膀的，有点像蝴蝶。然后就是有一个小朋友问我说：“哎，你看它这个黄，好像南瓜粥的黄啊，它是不是在南瓜粥里泡了个澡啊？”我就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解读，他又把这个颜色跟他生活中看到的颜色联系在一起了，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象。 嗯，是啊，小朋友的想象其实都是比较天马行空的哈。其实我注意到您在带孩子们去参观画展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发纸，会给他们发笔啊，那会让他们在现场也去创作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创意它的灵感是什么呢？您期望孩子们能够在展厅当中啊画出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 我觉得既然说是在展厅当中，当然每个展侧重的点都不太一样。比如说齐白石，我们选择了一个创作方式，它可能是写生和临摹，是因为觉得齐白石他的这个作品呢，虽然看起来技法非常的高，但其实是非常亲民的，所以是孩子也可以去临摹和创造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写生。但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现当代的展览呢，那我们更多的可能是给你很多的材料，然后让他进行自我的一个创造，就是并不是说让他去学习艺术家他创造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的，而是去理解艺术家的一个创作方式和思路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是针对不同的展览，我们会给孩子准备一些不同的一些工作坊，去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也就是说不一定要模仿的像，不一定要做的像，但是只要动手啊，按照这个画家或者艺术家的思路啊去做就可以了，这就是让孩子们去动手的一个目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是的。 其实我发现啊，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会让孩子们画，画完了之后还会让他们去说，这个让孩子去表达去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目的呢？ 其实我们说去看一个艺术展览嘛，就是其实观者跟这个作家他想要表达，通过作品表达出来的东西，肯定中间是有一个空白领域的，就是说1000个人去看哈姆雷特就有1000种读法嘛，所以其实就是想让孩子多去表达，其实他的这些表达就是他对于作品的理解，也是一种观看方式。而我们是亲子课堂嘛，相信家长也可以通过孩子对于作品的一个理解，去更加清晰的认知说啊，我的孩子想法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孩子是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其实你看到的作品里面的内容，其实是你人自己的一种映射吧，所以其实是希望孩子多去观看，多去表达的。 是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大的画家他们创作的作品啊，其实有很多的童趣在里面啊，包括目前在北京画院展出的齐白石先生的这个画展，其实也是有一种啊对话的方式来进行的。那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高龄老人的这种对话的方式，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去体会到其中的一些人生的奥义，或者说作者的一些思想呢？ 其实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上这个课的时候先去进行的其实并不是告诉他说，哎，那个90多岁的那个老年人那个韩语他是怎么去看齐白石的画的，或者是齐白石为什么要这么画，而是先让他们自己去解读。所以他们可能通过自己的解读完成了之后，会发现其实跟韩语或者是跟齐白石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差不多，就是非常有趣的。所以其实就通过童趣这一点去连接了说孩子跟艺术家之间的一个桥梁。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童趣也连接了说孩子跟他生活中可能遇见的一些跨年龄的人的一些沟通吧，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说这一点是很宝贵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不管是跟很多年前的人，或者是跟他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老爷爷老奶奶呀，其实都是可以很轻易的去沟通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隔阂。 就是艺术像是一种桥梁一样，绘画像一种桥梁一样啊，可以让不同年龄段的人去进行精神的这个沟通。我还注意到您 就是带孩子去参观画展的时候还特别说到一句话，叫做似与不似之间哈，让孩子们去体会这个我们画中国画的这个意蕴啊，这方面也想请您给我们再讲一讲。 其实似与不似呢，就是一方面呢可能传达，因为这一句话其实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就是其实想传达给孩子们的第一层面可能是比较简单的，就比如说我们画画的时候，其实画的像和不像并不是去评价一个画画的好不好的一个标准，所以即使你画的说比如说全班都在画一只小猫，但是我觉得我画的不像，所以我没有勇气给大家展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可能在比如说色彩啊或者是构图啊上面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的。那其实这个是第一层面，那第二层面可能是更偏艺术方面，就是比如说如果用一个音乐上的例子来举例的话，就比如说是其实我们听一首交响乐，它可能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场面，比如说海浪它翻卷起来的场面，我们可能在音乐厅里感受到的就是这样，当我们在真的去听真的海浪的声音的时候，发现好像没有钢琴传达给我们的那种那么激烈。所以其实似与不似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它跟生活中真实的场景是有差异化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种艺术的假定性存在的。就是正是因为就是它假定性存在了，所以才会让这个艺术它可能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让我们觉得更加的澎湃和更加的真实，其实对于艺术的一种理解吧。所以这一方面可能是主要想传达给孩子的还是第一点，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更近。 是，就是不一定非得要模仿的特别像啊，那可能就变成照片了啊，要有自己的这个创造性在里边啊，这才可能成为未来的一幅艺术品。那么其实在欣赏这个画展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注意到您是特别注意培养孩子的这种艺术的感知力，比如说带领他们去观察，特别注重视觉的这样的信号的吸收，同时也会去培养孩子的一些创造力啊，比如说让孩子去绘画呀，让孩子去表达呀，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哈，就比如说孩子他的某些创造力，他的某些画法，或者他的某些说法是比较有意思的，是比较天马行空的。 这个我可以拿比较凸显出来的另一节课举个例子，它其实也是讲中国画的，它其实是在清华美院去展的一个展，它叫水木蘸清华，它其实展的是山水画。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去讲皴法这个概念，它听起来有一点点高深，包括村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读或者怎么写。当时其实是准备了两块真的石头，一个石头它是来自北方的，有点像斧劈石那样的石头，而另一个石头是坑坑洼洼的来自南方的，就让孩子说什么你什么都不要想，用线条直观的去画，要非常快速的去画。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孩子们的观察能力和创造能力非常强，他画出来的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比如说他会用直的线条去表现北方的坚硬的石头，而他会用点点的这种线条去表现南方坑坑洼洼的石头。其实这个就是激发孩子创造力的一个过程。那最后我们会再给一个概念说，那什么是皴法，其实大家画出来就已经是皴法了。所以其实我们会更偏向创造力靠前，知识点靠后的这么一种教学方式。 就是让他先动手，然后先观察，他观察了并且呢造型了之后啊，再告诉他们这个技法到底是什么啊。 是的， 其实在无形当中会给孩子们教授很多的关于美术方面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知识哈，但是都是那种潜移默化的方式。 是的。 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孩子呢，包括很多家长呀，也特别注重啊培养孩子的这个美育。那么其实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啊，也有一些家长倾向于呢让孩子在网上啊去学习一些课程。那如果假设让您来做一节关于齐白石先生的美育的网课啊，您会怎么样去呈现这样的一节课呢？ 其实我们图斯美育它其实不仅说是有线下博物馆课，我们真的走到博物馆里，其实我们也为就是可能博物馆资源没有这么丰富的一些地区的孩子去进行了一些线上课程。那其实我们的线上课程也是会做的非常的有意思，其实也是符合我们线下的一个逻辑，就是还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沟通，然后去让他们自己去探索自己为主，最后我们才会给出一些关于说这个艺术它有什么样的知识这样的一些概念。那如果让我来做一些关于齐白石的美育课呢，就是 大概想一下，可能还是会从小动物来入手吧。 嗯， 就是先让他们去可能做一些前期准备，不管是去公园里也好，还是小区里也好，先进行一点自己的小小临摹和写生，然后后来我们带着自己的作品，然后一起分享，再来一起上课。我觉得有一点点前期的准备之后，可能会更加的方便或者是顺畅吧。 嗯，是的。我们看到有好多地方的孩子们呢，他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去走进博物馆或者是走进美术馆哈，但是也可以通过网上的这些资源啊，让孩子们去感受美啊，去接受美的教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给孩子们或者说给家长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怎么样去在网上去寻找这些啊美育的资源呢？ 美育的资源其实大部分指的可能是一些美育的课程，比如说我们图斯美育它除了线下的博物馆课之外，其实也有我们的线上博物馆课。那我建议可能是这些上网课的家庭们，其实并不只是要坐在电脑前去听一节课。其实美育嘛，美术它其实更多的是对于不管是艺术作品或者是自然的观察，其实都很重要。所以比如说齐白石这个课，所以如果是网课我们来做的话，可能也会从小动物来入手引入孩子们的一个兴趣。所以可能在上课之前呢，我们会给可能长达一周的一个时间，先让这些家庭啊带着孩子呀、去自然中去观察、去绘画，让他们对于自然有了更多的观察和绘和这种写生的经历。之后呢，再来去进行这个齐白石画的一个观看，或者是对于齐白石在画什么的一个了解，可能会更加的好和顺畅一些。 嗯，是的，您刚才提到了要从这个小动物来入手啊，这个是不是在跟孩子的日常的接触当中发现是比较快速的，能让孩子去感兴趣这个美育课的一个法宝呢？ 是的，是的，我们之前做线上课的时候。有一系列叫做博物馆里的神奇动物，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哦，博物馆里的那是一些绘画的作品吗？还是说是一些雕塑的作品还是什么呢？ 其实绘画呀雕塑啊其实都涉及，它其实就是去比如说各大博物馆里去寻找一些跟动物相关的，比如说可能青铜器，我们去讲到青铜器的时候，可能也会从动物纹样去入手，就是让他们看一看凤鸟纹啊，看看这种好看的凤凰和小鸟，就是从这种方面去入手，能更拉近孩子和说这种古代文物之间的距离吧。 嗯，是的啊，去寻找这些动物的元素和它的生活相结合，可能是更好的让孩子去触摸历史、去感受美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今天非常感谢啊，博物馆美育的传播者，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陶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画展当中美育相关内容的分享。我们会在下期节目继续邀请陶子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美育到底有多重要。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